时间六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早晨六点，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真的是梦想。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清醒过了，蒸发也变成一趟旅程。如果有主角就是爱，你伸手碎裂的悬崖，海水停止了，彷徨搁浅了，夕阳也变成一瞬间，手中星辰一个人一个字一个窗一个家一个幻想，在虚构的空间里，我胡思乱想全都变成了你的人，你的字你的 是爱。

有希望崩坏，我们一起用热血呐喊，不愿沦为尘埃。年轻难免一个一个被时光过肩摔，幸好我们一次一次把起不被打败。命运留给我们一万次机会，没有哪个白痴被经验浪费，刷脸运动歌词也值得陪。想到是为了离开家，想再没有水可求，只剩下匆匆来去冬夏。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心爱的姑娘不同路，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又没得到，沮丧了三秒，但经历之后，至少我变得更。有人嘲笑，没什么大不了，走着小市民系上马拉松长跑。这个世界不够完美，每天都有希望崩坏。我们一起用热血呐喊，不愿沦为尘埃。年轻难免

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就算 吃点土，嘿，吃土，土，嘿， 都是当局者迷，人物关系我要数一数，七大姑八大姨，还有隔壁老王的鼹鼠，大阴风阴，反正我是在这道山前。谁把谁虽然我的作家只有两个故事点土我不算苦等我薪水两千五找师傅问老虎不按照错问老鼠不在乎不清楚反正也都是动物偷学两只子骨会吃苦才不吃土 要不要吃点土嘿 吃土我是小可爱虽然看起来坏坏我说小乖乖听个故事再离开美女说拜拜钞票都进我口袋美女说嗨嗨我有广阔的胸怀我是小可爱虽然看起来坏坏我说小乖乖听个故事再离开 吃点土吧 When I hear

出个模样，摩羯座是不是沉默冷嘲讽？